这个故事叫做鬼乘客。先生去哪里啊？一个瘦弱的男子坐上了小王的车里面。小王连忙用热情的态度问了一声， 我风雪无缘。 这位乘客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，低着头这么说。 小王听到大半夜去无缘，心就想，这个人是有病的，或者他不想打劫我啊。 小王勉强地笑着跟个乘客说， 不好意思啊，咁夜我哋唔跑咁偏嘅地方噶。 男子听到咁，稍微咁抬抬头，但系由于佢嘅帽檐压得实在太低啦，所以小王始终睇唔到呢个乘客系生得点样嘅。男人都好似明白咗啲咩嘢咁，讲咗声唔该之后，就匆匆忙忙咁落咗车啦，好快就消失喺个夜色之中。小王望住远去嘅男客人，心里面顿时舒坦了很多了，心里面就暗沉到了，看他的样子一定是劫匪了。然后他望望手机，发现已经是凌晨左右了，于是他又调转车头准备回家了。但是就在这时，两个有讲有笑的时尚女人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比较瘦的女仔就问到了，师傅去不去女王酒吧啊？ 小王本来就打算回家了，但是没想到遇到两位女乘客。 女王酒吧离这里都不远，就在前面几公里而已。谈好价钱之后，小王就开着车缓慢地行驶起来了。在路上，小王还跟那两个女仔谈了起身，得知两个女仔是英梦酒吧的业余歌手，她一晚唱几首歌就比小王一个月还赚得多。讲话期间，车已经开到去女王酒吧门口了。小王送了两位女乘客之后，数数手里面的钱，然后暗道，还是小姐的钱好找啊。不知不觉已经到凌晨深夜一点了，小王人时打足喊路，觉得实在太累了，只好开车回家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个十字路口，一个驼背老坑赶着一群羊在路口经过。 小王急忙刹车，讲落都奇怪了，部车好像不受控制咁，一头就撞上了红绿灯那里了。 小王人士呢就已经被变形的驾驶座夹住了，他满面鲜血，透过车窗向外面望了出去，只见那个驼背老头突然之间身体就变直了，阴笑咁对住小王摆一摆手。 小王感到视力越来越模糊了， 身上边嘅血沾满咗成个座位。 然后嗰人就讲啦，师傅，依下你可以去风月无缘啦啩。 小王趴喺方向盘上边，用力咁擘大双眼。佢见到开头要去无缘戴鸭舌帽嗰个男乘客就坐喺佢副驾驶上边啦。